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 Pinner.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系啦，即系我系中意讲啲好 hardcore 啊。鍾意好长篇大论讲嘅嘢。好啦，讲到其实问题呢，咁啊答咗先，睇下先，唔係呢个好呢度。好，有人问你已经被捉鬼敢死队呢，话你系人渣，咁 sorry， 其实我系非常之厚面皮嘅，即係你如果你觉得我系人渣，你列举一啲有公共性嘅嘢，咁我哋慢慢讨论，如果冇嘅话呢 ,sorry， 唔知点回应。好啦，自决派仲有冇本钱玩落去？今日开始为雨伞告九人，呢啲系乜嘢政治意义？咁好简单一样嘢啦。咁头先第一节都讲咗 ，Chris， 其实嗰啲嘢系已经系差唔多时候呢个 time frame 要做。今日已经系一个只系一个非常之差嘅时间嘅啫，咁样。咁所以系今日只系一个非常之差嘅时间，咁你话自决派仲有冇得玩？即系嗱，呢一样嘢咧，就真系非常之值得讲。呢个就系话讲到上个礼拜五造势大会，非你有冇喺附近现场经过 ？Chris， 我冇去， 我冇去。我系有，因为嗰日我系中环，咁约咗老婆食饭喺 IFC 食饭，咁于是咁啊经过喺嗰度就其实好顺理成章啦。我有冇行到落去？我系冇行到落去，因为好卵嘈。有冇一齐去高举嗰啲旗帜啊？民族英雄啊？我系冇嘅，实际上唔系好做得出。 有人话佢民族英雄咩？个旗帜 冇民主英雄唔系民主英雄， 民主之父， 民主之父系民主之父。哦，我真系做唔出吓，即系打从心底里，当然系唔相信啦。一个好啲嘅 option 代表佢系一个 hero 啊嘛，系咪？咁但系问题，我喺现场里边，我系咪动用嘅咧？我系嘅，因为我见到好多有份参与呢个活动嘅人。第一冇政党人喺度，我认得嘅，即系你话有啲帮薯条，即系帮曾俊华助选嘅 Edith， 咁你话佢系咪政党嘅人？即系我都系见到一个半个熟嘅都识噶啦，咁啊，但系等唔等于就系话有啲政党去撑场咧？系冇，但睇上冇人举旗啦。咁而且亦好老实讲，我亦都见到嗰啲人样咧，就唔似系一啲即系平时抗争惯。 萧云都有佢自己嘅 Facebook 都有提到呢一点啦， 系即系好多人都会留意到就系话，即系呢班讲得白啲就系啲浅蓝同浅黄，但系问题我见唔到啲浅蓝同浅黄打交，即系呢样嘢系，即系我最大嘅发现，即系我其实点解动容系因为我从来都觉得，即系呼应翻我第一次讲嘅嘢。你是见到啲浅蓝系应该见到面打佢两巴，定还是你是希望你自己嘅论述说服到佢呢？我是从来我心都相信就是话，你希望同佢相处耐啲，相处多啲，希望佢接受你讲嗰套咯。即系当然就是话，抗争系咪要令到个社会瘫痪呢？咁当然大部分时间唔系啦，因为我认为抗争其实好多时都要求大家一个妥协，即系例如系咩呢？咁你。攞几个例子嚟讲啦，咁你话雨伞运动咁，好多人问，即系呢几日，好多人就系、是，屌你老尾，你有乜理由支持个曾俊华？个曾俊华系一定会立23条嘅，佢一定支持831嘅，咁人哋大家嗰啲候选人，就算系胡国兴都好，佢系对住个镜头讲话冇前设嘅之后，即系冇前设嘅基础之下重启政改，佢会进行咨询。咁如果你一口咬定呢个人必定系要顺从831嘅话，我又系冇得同你拗嘅。因为呢啲嘢口同鼻拗，系嘛？我唔系一定信佢会有一定攞翻同一个831框架出嚟讲，又或者一定会做呢件事，我唔知道。 问题就是说大家给个相同的答案，你就一口咬定就是说你等同了在个投票上面支持了这个人，等于你背弃了整个雨伞运动。即我不知道这个是哪里来的论，即论述他是不是与他改政改，即搞政改都好呢，他要重新再咨询过，要再投个票。咁 你翻翻你正话讲个抗争系一种妥协呢样嘢先。 我就系攞紧呢个嚟做例子啊！如果你支持咗嗰个人，你系唔能够妥协八三一嘅，再投票嘅时候，你应该点样做？投反对票？你投你攞呢个八三一框架出嚟，唔使讲噶啦。你点样 sell 都好，我都系反对噶嘛。咁而上次雨伞嘅结果系咩？咪就系否决咗呢个八三一框架嘅一个政改咯。即唔能够话我支持咗你曾俊华，你攞个八三一框架嘅政改方案出嚟，我势必要赞成噶。 咁呢个都系而家即系所谓支持佢嗰班选委嘅一个讲法。 咁点解？咁点解你要将呢一样两嘢等同，而引申到一样嘢？你支持一个建制派嘅候选人，即系等于背弃咗原则。咁你个原则系咩啊？原则是你究竟那个八三一运动，不是，即是那个雨伞运动啦，定还是，即是我不明白你们心讲那种原则是什么原则呢？好了，又第二个例子，即是假设支持了曾俊华的人是不可以闹他的。假设这间房里面有四个人，那四个人全部都是薯粉来的，不好意思啊，来了你。假设这四个人全部都是薯粉来的。咁呢四个人呢冚唪唥我哋都係选委啦，係咪？我帮我投咗票曾俊华啦。哦，曾俊华又做啲黑人憎嘅嘢啦。咁我上街，咁你原本最憎曾俊华嘅人，即係假设你係一个人民力量嘅 fans， 咁你係咪我上街你屌柒我呢？係定唔係啫？咁既然如果我支持得佢，我又可以上街，而且我係同你一齐上街，我觉得你抗争係有道理嘅。咁又係因为我支持咗曾俊华，所以因为我支持咗曾俊华，我上街，於是一个你唔同意支持曾俊华嘅人呢，你就屌柒我。咁我於是係一齐同你上街，定还是我俾你屌柒我返屋企呢？定还是你而家喺度纯粹係諗住我笑鸠下你？我都话咗㗎啦，嗰个人衰人嚟㗎，嗰个嘢抽你水㗎，嗰个建制派嚟㗎嘛。咁我嗰刻我同你创争緊喎，係咪？你要冲我同你一齐冲喎，你要瘫痪个议会，我出面声援你。咁原来我即系我作为选委支持咗一票，我支持，即系他朝有日有人食言嘅时候，我同你一齐去抗争曾俊华，而系会俾其他嘅所谓叫更加进步嘅人，又或者 I told you so 嗰啲咁先知先觉嘅咁聪明嘅人，我就原来要俾你屌柒嘅。咁成个抗争运动就只会越来越少人嘅啫。 咁而家你讲緊呢啲啦，即係我听落去啦，其实我可能我知道我今日同你喺度呢有个 gap 喺度呢，就係、是、呢你可能呢排呢你同好多行得比较极端嘅， 我已经 啲讨论係咪 已经少。 係啦， 即係大家可以做证，你问我系咪特别喺 Facebook 发 post 多嘅，唔系，有人就特别多啦。 嗱我冇跟嗰啲嘢，所以我唔系好跟得到你后面。我见到你今日呢，其实你系好多好似好多情绪喺度，其实。但我想讲嘅咧， 我系已经同我自己讲，情绪系止于今集嘅啫，我唔会再讲嗰班人，即系容许我呢集比较多嘅时间嚟讲我自己想讲嘅嘢，因为实际上我系完全要思考一下，究竟如果即系我作为一个可以揸支麦噏两个钟头嘢嘅人，点样可以帮到呢个社会？因为即系呢两个礼拜。即系我最令我最多眼督鼻嘅，唔系有啲人话俾我听，佢入到去准备投胡国兴，佢唔系嗰啲话俾人听，我一定投白票嘅人，而系话呢两个礼拜最多眼督鼻嘅，我可能问自己，系咪我自己抗争个心唔同咗咧？我记得啦，系啊网友啊 Jamie 咧，我要公开向你道歉，因为我唔系一个。会删 post 嘅人嚟嘅，通常我讲错嘢拆咗咧，我会留个 post 喺度献世嘅，我有公开向你道歉。点解嗰日我会发一个 post？ 我话而家呢一刻我系咪黄思南先唔紧要？问题就系话我见到有一个人可以团结一啲比较喺社会上边，即系比较温和啲，佢冇乜特别政治意见嘅人，可以团结到班人。我相信一个咁嘅政治领袖， 佢可以带领香港行前一步。而喺嗰个 post， 我系唔准备同人拗任何嘢嘅。OK， 咁而今日当然就系尘埃落定，就冇人去再派花生啦，系咪？咁先向你公开道歉先，我删鸠咗你 post， 问题我唔系一咁嘅人。但系问题我系答紧你一个问题，我系咪变咗咧？我谂我唔系变咗，因为由头到尾。我问下我自己几时睇政治新闻？2011年嘅年头，点解睇政治新闻？原来我发觉 YouTube 咧有啲黄毓民同萧玉莹嘅片，于是认识咗呢一班人，咁啊继而参加人民力量诸如此类，哔哩哔哩咁，大家有眼睇噶啦。咁我喺度问自己，系咪我而家冇个心去抗争？我从来都同自己讲，每一个从事社运嘅人，应该个心里边有一样，有个 mentality。我是去尽量去将那些浅蓝的人拉过来浅黄。即是我当然知道深黄是有其他工作的。例如就是说曾经何时的本土派他觉得应该要革命，应该要招讨政策。即是当然我觉得他的论述是没办法说服主流的香港人。即是所以我觉得那条路线是不应该一条香港的主流路线来的。但是我尊重那些人。我尊重那些比我行得更前更加激进的人。问题是我自己不会这样做的。同样地，我是尊重啲比我行得慢嘅，有啲人系唔跟得个市咁贴噶。你头先问得好好，会唔会呢几个礼拜你见得多啲 post 啊？嗰啲 我觉得今晚我应该嚟嘅， 唔系， 我应该喺屋企陪小朋友，我老婆出咗村。I'm very very regret. I'm sorry. I'm telling you this. I'm sorry. 而我真系太耐冇见过你啦，而我真系太耐冇见过你啦。咁我真系问自己，我冇变，其实我唔系，即系我当初支持一路天系一条可以妥协嘅路线嚟嘅。咩叫妥协咧？ 其实你讲嚟讲去系咪因为你今次你走去做嗰啲嘢，讲啲嘢，好似系支持呢一个投票俾曾俊华，跟住就俾一班人攻击你？ 唔系，我唔介意人攻击我，而系话 我都问紧你系咪有呢样嘢发生紧啊？定系点啊？ 冇。 咁究竟点解有啲咩令到你咁唔开心啊？ 而我见到嗰班人咧，系好中意笑啲行得比佢慢嘅人。 哦，即系你觉得你将啲深浅蓝嘅人拉嚟，去同你嗰、那个，即系我同我哋嘅理念咧，边个 系咁讲咧？即系 觉得呢个路线咧，有人批评你系错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诶，佢会好鄙视呢条路线。 哦， 即系我哋会记得一样嘢。我谂阿 Chris， 你有第一身经验嘅，你见到黄毓民系即系嗰、那个啊，可能你都唔知道，即系咁你坐喺镜头面前嗰啲人知啦。咁黄毓民嘅政治路线系点样温噶？从来黄杨达又好，黄毓民又好，佢唔会公开喺佢自己个 Facebook 批评任何一啲人嘅。但系问题就系佢会非常非常勤力咁用一啲藐视嘅态度去嘲笑啲行得比佢慢嘅人。 嗯， 嘲笑啲比佢政治路线慢， 所以即系行得比较慢嗰啲人，有啲人咧简称就呢啲系做左交啦，系咪？ 可以系左交，问题都唔系出喺呢度。当然就系话佢自己闹完，咁件事咪完咯，系嘛？可以系咁噶，问题唔系佢哋嘅支持者， 因为我就理解唔到咧，就因为呢样嘢 exactly 就系我哋一路做紧嘅嘢咯。即系如果喺法政会师嚟讲嘅话，我哋由头到尾做紧嘢就系点样去接触嗰啲嘅浅蓝嘅人。甚至深蓝嘅人，我哋都愿意喺街道做街站，同佢哋去辩论，同佢哋倾偈。对我嚟讲，呢啲系好寻常嘅一啲家常便饭嚟嘅。 你知唔知 道？咁系咪我应该都俾人哋 系好多人攻击紧你呢条路线嘅？所以今日已经有人开 post 话啦，你啲300%啊，睇鸠住呢啲人啊，去到适当时候，佢哋又出即系出卖你噶啦。即系我觉得你系可以唔同意呢条政治路线，唔同意佢。 就算佢哋咁样睇法咧，我都觉得 OK 嘅。即系好似就好似有呢班人走出嚟，佢可能今日就系批评，又话众志点啊，甚至可能啊朱海迪嗰啲都可能。唔好话长毛啦，都系因为犯咗呢次错误咧，就应该咧就系万劫不复嘅。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哋自己做自己啲嘢咯，即系对自己有信心噶嘛，系咪先啊？我知道自己做嗰啲嘢系啱嘅，我咪继续做。 所以我唔系介意人哋批评我，同我完全无关。问题就系话，如果我嘅战友系咁睇唔起啲比佢行得慢嘅人，咁 sorry 咯，即系我发觉我唔系你哋一份子嚟嘅。 咁你同我哋一齐咯。 我睇下有咩可以帮到，唔系我呢啲少人物嚟啫， 系咪先啊？即系我谂， 我 会觉 得，我会觉得原本我认为一条有妥协路线，咁系啦，咁点解要拉布啊？拉布唔系喂，唔系你系得一个原则系啱嘅啫。我觉得呢个政府系不义嘅。我而家入到呢个议会里边咧，我就每一日天天都拉布，无论喺财委会、内会、大会乜春都，我完全瘫痪你嘅议事程序。问题就系话，而家见到呢条路线系咪行得越嚟越 难行，因为已经换咗个有廉耻，相对地有廉耻已经主席噶啦。如果换咗大狗落去，系随时剪你嘅，即系嗰条路线有冇得行，已经系另外一件事啦。问题就系话，你系只有每日拉布先叫啱嘅啫，你就唔好喺个立法会里边投赞成票。如果你投得赞成票，基本上你系认同咗有啲嘢喺立法会你可以 compromise 嘅，即系譬如嗰时你最熟啦，网络咁样安全条例咁嗰啲咁嘅嘢，而其实有好多 suggestion 系民间团体又好，建战又好，法政会师又好，其实系俾咗好多意见政府系咪？有啲嘢系大家可以 compromise 嘅，系嘛？咁你既然系可以 compromise 嘅时候，你点可能又话你一 compromise 嘅时候咧，你就系出卖咗背后支持你嘅人？ 正嗱，我哋如果你攞呢样嘢就好啦，网络23条。的而且確咧，嗱，你話政治係一個妥協嘅藝術，呢個大家都講到係老生常談嚟噶啦，唔使再講噶啦。咁但係我哋其實喺呢一個網絡有三條度，泛民提出咗一啲嘅修訂案啊嘛。我哋希望同政府去 compromise， 因為我哋覺得政府今次個修訂案入邊其實有好多都係好嘢嚟嘅， 係 我想保留喺度。但問題咧就係我哋嗰啲修訂案咧，政府咧就係一個都唔肯接受，佢唔肯 compromise 喎。係 啊，啱，咪所以你咁拉死佢嘛。 即变咗个抗争咧，其实系好得意嘅，就系话我哋唔系为咗冇，我哋系愿意去 compromise 而抗争， 所以我系非常之尊重你哋咯。所以我觉得你条路线系绝对啱嘅咯。而我唔中意嘅就系话，如果你会觉得所有呢啲抗争换嚟嘅最后就系话，其实我唔准备做任何 compromise 嘅，而你觉得嗰支先叫抗争嘅话。咁我唔知你条路点行 啦。咁但係当然你每一样嘢 case by case 㗎。即係有啲嘢呢 啱係。 大家个距离相对嚟讲比较近。你先至可以 compromise 到㗎嘛。如果大家距离好 Q 远嘅。你点样 compromise 都 可以。即係等于831咁。等于831咁。点 compromise 啫。 冇得 compromise 㗎。compromise。 係呀。所以我。 即係喺呢个 negotiation 呢，其实呢样嘢仲有一个所谓嘅一个松。即系你所有嘅嗰啲嘅，大家嘅 offer 一定要跌落去个松嘅呢个圆圈入边其中一点，你先至可以有机会可以达到个 deal 噶嘛。但如果你永远都系 outside 个松嘅话，基本上你唔使谂噶。 啱晒， 八三一咪个 case 咯。 啊，系，我都同意。 但系好得意咧，就系话咧，但系而家喺香港嘅政治嘅嗰个形势就系话 ，even 我哋觉得我哋喺个松入边啊，但系对方都唔 Q 理你噶嘛， 系， 佢唔肯踩入个松度啊嘛， 但 佢就系唔要同你 compromise， 所以讲完啦。是不是先啊？ 你刚才讲的是 case by case 是即基本上都有些时候就是说 case by case，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个松在这里，有些时候个松在那里，是不是 屌，现在个松是周围走的，现在。 是啱啊，就是啱、啊、所以你不知道个松是什么之前，你不要告诉人你什么东西准备抗争咯。我就是想说一样东西嘛，你是不是要看看个松在哪里， 当你个松， 所以 你完全 控制不 到，你完全不知道个松在哪里，是配得不到的话，可能啲人呢一下就 give up。一系咪行一啲比较即所谓比较激烈嘅手段咯，未必啱嘅。 所以礼拜五去即喺嗰笪地方经过过，吓参与过，唔算系参与，围观过嗰个集会。 嗯、 我比较相信曾俊华跌入咗呢个松里边，即中央觉唔觉得我唔知 道。佢自己觉得自己喺入边，佢好 comfortable 啊。 系起码 有人离开佢，离开好远咁度望住你，嘲笑紧你。 所以证明就系话呢个人唔系中央钦点嘅人咯，所以唔好咁一口咬定，系即系 humbly 讲一句，即系既然喺呢次事件上边，我觉得嗰个系一个 compromise 嘅人，有人梗系觉得呢个价钱啱，因为梗系有啲人觉得呢个系一个可以 compromise 嘅人，有人觉得可以，即系有人觉得唔应该 compromise 嘅，我完全尊重呢啲意见嘅，问题就系话咁 compromise 嘅人同唔 compromise 嘅人，需唔需要有啲人要笑佢咧？即系我笑佢行得太前。又或者我笑佢行得太后， 对喺呢一个运动，如果我哋讲紧而家仲系有一个即系好阔嘅一个定义下嘅运动嘅话咧，一定系有几廿万唔同嘅个玩法嘅，系咪先啊？ 啱啊！ 有乜好笑啫？ 所以点解？ 我第一我唔会笑你，放心啊，我支持你嘅，因为我都知道你支持我嘅，系咪？完咗之后， 你笑乜嘢啊？ 完咗之后咧，我哋要揽一揽先，即系你要俾个恰你先 得嘅啫。即系好老实讲，即系所以好老实讲，同。我同冇乜有其他人有意见，只不过就系话，我发觉我冇变，因为我觉得有啲嘢大家可以 compromise， 有啲嘢大家应该企硬嘅，啱。但系问题就系话，唔知点解人民力量变咗社民联咯。 嗯， 即系我会觉得嗰啲嘢系长毛做，我完全尊重长毛同阿明佢哋嘅政治路线。问题就系话，点解嗰时有萧玉元喺度，大家个 perception 系觉得嗰样嘢系一条新嘅路，因为觉得唔系。 嗰啲叫咩？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喂，点解有条咁嘅路线喺度？就笑你啊，罗建熙嗰啲民主党啊，咁耐以嚟，喂争嘅，你又唔知自己争乜嘢，你又净系识投票，咁你投完票出嚟，又话俾人听，哎，我哋已经今日系最黑暗嘅一日啦，点点点，大家真系唔中意呢一样嘢啊嘛，于是大家要为一个步步进逼嘅社会抗争，甚至乎喺立法会里边全面同佢开战拉布，其实你系要换一个谈判翻嚟，有啲嘢。你要跟我哋泛民嘅意思，又或者你要接纳一啲意见，有啲嘢我俾你过。例如成个讨论，又或者成个表决，有啲嘢可以摆前边嘅。你等佢前边冇，大家冇争议呢啲嘢过先咯。啊，有争议啊，留翻后边慢慢拗咯。而政府唔肯做呢一样嘢，咁唔肯咪 其实咧 咪拉到底咯。 如果政府咧都系有呢一种抗争意识咧，反而对大家都有利。 系啦，咁 大家就会讲数啦嘛。而家问题佢都叫佢都唔采购你，系咪先？ 大家就系一样嘢啊嘛，就系讲数啊嘛。咁咩叫讲数啊？大家要有一个暗掹啊！而家系讲价钱，唔系讲丢唔丢啊！即系有啲时候唔丢。 不过咧，嗱，我都要补充翻少少，就系话喺政治呢个议题咧，我哋正话讲呢样嘢咧，主要系咁样玩嘅。喺其他嘅议题咧， 系第二个玩。 其实咧，又好似咧有啲嘢可以有到有计倾嘅，即系譬如话，因为我哋都有参与一啲嘅， 希望系啊， 系啦，所以你见到上个礼拜我哋都有记者招待会讲嗰啲即系二手伤害证人啊。今日政府律政司都话啦，啊，佢哋都会推动呢一个全民证供，系呢啲有啲位大家都可以似乎系倾到计嘅。排到位啱啱有消息话呢个朱经纬晏啲会有呢个预约拘捕。 啊，几好啊， 即系起码都有少少好消息啦。 所以其实系啦，最后剩翻少少时间咧，就我嚟答翻你，即系质疑嗰样嘢，会唔会而家林郑做咗咧，大家抗争意识去多啲咧？其实我真系觉得系唔会嘅。最 点样啊？你讲埋先， 你讲先，冇错。 你讲多先，你话点样多啲啊？ 大家即系而家 stay alert 啦嘛，因为林郑做啦嘛。 我话相对嘅，即系话如果系胡苏做嘅话。咁可能呢你呢个民气呢係喺返胡苏嗰边嘅话，你如果想做一啲嘢係同呢个胡苏对着干嘅话呢，其实呢相对嚟讲呢有一定嘅难度，甚至胡苏可以呢 ride on 呢个佢个好 legit 㗎嘛，佢而家係哇民意最高咁样又高票当选嘅话呢，咁你其实你民主运动上面嚟讲呢个有机会，正如长毛当初嘅讲法一样嘅。 即係如果我话我系一个政治领袖，我系一个政党嘅主席咁先计啦。即係如果我系要我死人，我第一日我已经开记者招待会，我成个最激进嘅党，我就系支持你薯片啊！点解我要咁样做啊？夹佢上舞台先啊嘛！你200%相信佢系俾阴点嘅人噶？你要知道呢个系团结咗一啲浅蓝一啲浅黄，呢个系最好时间攞票嘅时间，最市侩系咁做噶啦。点解你要夹俾佢上先？点解你要支持佢？你系立咗呢班支持者先？点解啊？你要同时间 先，你上到去之后， 梗系100%希望100%捉虫啊！你100%相信呢个人系会到最后就系温水煮蛙嘛？你喺嗰个时候，你先话俾而家支持紧薯片嘅人呢啲浅黄浅蓝听，呢个人啊，其实背后里边系温水煮蛙，佢系卖紧嘅一个乜嘢咩嘢？中央叫佢做嘢系大家香港有眼，即系香港人有眼睇嘅。你唔可能佢温水煮蛙，而系香港人冇反应嘅，而系我担心嘅嘢，而系打窒咗所有香港人。即系点解好耐之前大家会讲一样嘢，就系话要有阶段性胜利啊！冇人中意从事一个永远失败抗争嘅。而家香港人最需要嘅小胜一仗，即系当然你话区选系咪小胜啊？我唔知咧，立法会系咪小胜啊？我又唔知咧。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呢一仗系胡苏贞赢咗嘅话，我觉得抗争嘅人系会知道佢自己抗争系有用嘅，起码就系话你教识咗啲浅蓝嘅人抗争。啊，中央要揿你林郑咩？唔系，我要薯片，我行上街，我参加佢嘅造势大会。呢、这个人反口嘅时候，呢、这个人走数嘅时候，呢一班咪你嘅基本盘咯。呢一班人先会再次走上街头问胡苏贞点解你食言啊嘛？你而家首先去攻击咗呢个人，原来发觉自己落捻错住。好啦，到林郑啦，喂，我走上街头支持胡苏贞都冇用，林郑系翻屋企瞓觉啦。 嗱，胡苏佢个问题唔系话惊佢食盐，胡苏嘅问题就话佢一开始摆嗰个阵出嚟就系话我系建制嘅，你嗰啲泛民嗰啲嘅要求，其实我每一样嘢基本上系会应承你嘅，佢只系留低个住脚喺度话，嗱，我画做一个白纸嘅一个嘅咨询咁解啫。所以调翻转头，嗰班所谓嘅支持者，其实调翻转头，如果我哋想要逼一个更加进取啲嘅方案嘅话，分分钟佢就话：，当初我选嘅上讲到明，我就系咁做噶啦，我而家冇多冇少啊。咁如果到时你即系你明我意思啊？ 即系同你正话讲过，我似乎我觉得有个基本上有啲唔同、哦。 咁大家睇法就真系呢方面睇唔到啦。即系去到最后讲一样嘢，你话，即系我唔知道香港人要做啲咩嘢，你先会即系啊？唔系，我系啦，弯噏，我想讲一样嘢嘅。林郑上场系咪一个绝对系大家冇眼睇嘅嘢咧？我会好逻辑咁样喺度睇，就系、是、话你有啲乜嘢令李嘉诚转态，即系突然间会支持林郑？你会用翻同一个记者招待会，就系和王嗰次去讲一样嘢，女娲补天。点解佢要讲要补天？因为天开个窿，你要补啊嘛。佢提咗一样好紧要嘅嘢，就话佢除咗民意之外。其实他要做一样嘢，就是团结社会，减少撕裂。我觉得如果林郑是做不到这一样嘢的话，而是即是啊，应该调转讲，应该李嘉诚支持林郑其中一个 requirement 就是说林郑要修补撕裂。那透过乜，即是透过乜嘢修补撕裂呢？那会不会是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朱经纬预约拘捕呢？即是你说他今日好硬嘛，拘捕啲占中人士嘛，咁拉埋朱经纬，咁你 OK 啦。呢、這个系咪相对地所谓叫一个较 balance 嘅处理呀？唔一定要揀今日㗎喎，可以两个礼拜后喎，点解佢要一次过揀今日啦？唔知喎，日日都有 post 㗎喎，朱经纬袭击途人第几日㗎喎。第二样嘢林郑可以做嘅就係、是、大家知佢社会政策比较左，佢可以派钱。即系你唔好俾我批死佢啊！你要令到香港歌舞升平咧，其实都系一样嘢嘅啫，使钱啦、啊，派啦、啊，系咪真系大家有 cash 唔知道？问题就系话，你要一个咁低民望嘅特首，令到七一少啲人出嚟游行，又或者对北京嘅选择系少啲敌意啊！即系我讲法系咁，即系多啲敌意就系梁振英嗰种啦，吓，即系佢乜嘢都拣到最衰个 option 去做，最衰个方法去做，但系林郑系同一个决定。但是用一些社会的政策啊，民生的政策啊，去 convince 你香港人，大冷漠啦。但是你问我庄真会做这件事，庄真不会。因为很久之前大家都已经记得，原来他是一个很幼的人，写文年是最憎这么幼的人的。他反而会不会派钱，林郑派钱做出。咁 拭目以待啦，吓咁样。 咁大家放双眼睇啦，即系其实我都觉得情况系几差嘅。所以其实呢下一集就放假，即是如果我諗掂咗點樣可以即係繼續可以去有啲咩話題講，因為我覺得即係選舉呢一樣嘢有啲太過好 heavy 嘅政治係講咗個幾月㗎啦，有你哋冇你哋呢我都講咗個月，其實真係好撚攰，其實係真係個心係想靜一排，唔想諗一啲關於政治嘅嘢，但係好坦白講，喺 你咪放假去零售啊？咁 我唔知咧，吓，即系但系喺我圈子接触到嘅人，其实系对今次如果连薯片呢个咁可以大家 compromise 嘅人，北京又唔制，好明显唔制啦，系嘛？真系制饮点咗佢啦？泛民都唔制嘅，有啲人唔制嘅。咁既然大家都唔制嘅，就我拣晒你哋吔屎啦，系嘛？咁啊，大家好自为之啦，系嘛？咁啊。希望大家收拾心情，即是思考一下自己前路怎样行。多谢各位，拜 拜。 拜 拜。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